千辛万苦，倘若真的像了年了村口的大树，我想回家，哪怕行囊空空，身体困乏，我想回家，哪怕家很遥远，远在天涯。我要回家，只为见到一年未见的妈妈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再出发，再出发，再出发。 是牵挂，说不完太多是心里话，艰难的时候你别忘了我的祝福，记得吗？一夜总爱抚碎美丽的花，伴着你都是些知心话，再远的路路你别忘了我的祝福，记得吗？家乡的那一个瞬间，去寻找你那向往的明天。当你踏上旅途的那一个冬天，送一个祝福盼你明天。亲爱的朋友啊，风雨千般永远是昨天。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心里话，艰难的时候你别忘了我的祝福，记忆